運大樓和 T1 衛星客運廊的天際走廊今日正式啟用，令來往兩座大樓的旅客無需要再搭穿梭巴士，相較以前預計可以節省大約10分鐘的時間。天際走廊入口坐落於 T1 客運大樓12號閘口旁邊，旅客經由扶手電梯或者升降機可以通往至 T1 衛星客運大樓的13至22號閘口。橋的頭尾兩端分別設有餐廳和觀景台，觀景台預計裝修完畢之後可以讓旅客遠處欣賞到機場第三條跑道。另外，橋兩側近住窗的位置地板採用了玻璃材質設計，令到旅客可以透過玻璃見到飛機在腳下經過。機管局工程及科技執行總監梁永基形容，是為旅客增添旅程的趣味的特別設計。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 19.5 度、东经 115.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受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现时本港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虽然尼格会逐渐减弱，但是它减弱速度仍然存在变数。按照最新的预测，尼格会采取更为靠近本港的路径，在听日在本港西南大约150公里以内掠过。预料本港听日风势会逐步增强，三号强风信号会在听日朝早六点之前维持。天文台会考虑在听日日间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但是实际时间需要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市民应该保持警觉，听日朝早出门之前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尼格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活动的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气变化。在过去一个钟，大老山、长洲和昂坪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9、49和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4、67和68公里。预测吹强风程度的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日间风势逐渐增强，夜晚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听日稍后骤雨较为频密，天气较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展望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5%，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55点，升768点，总成交金额153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升7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4点，升3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27.4升21.8，美团139.6升14.8，恒生中国企业52.8升2.8，阿里巴巴66.1升4.65，港交所226.4升17.4，盈富基金15.55升7.3，比亚迪股份183.6升7.9，药明生物37.95升2.45，友邦保险63.4升3.9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045，瑞士法郎7.891，澳元5.046，加元5.79，新西兰元4.605，欧元7.788。每百日元对港元5.3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711。 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8点，升91点；港金报15,43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6.11美元，卖出1,64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咧，而家有架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去到李安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百德新街。由于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比较车多，而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收费广场。九龙入口方面咧就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下行云照道支路慢车，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启泰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46，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头早6:2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骚动音乐，骚动气氛，唔该一支苏打水。 最开初的时候呢，我就是很想那种很日系 band 仔用这些 string， 但 是用得它很快。设计的时候我已经跟威斯说，我很想要超级多支吉他的，即是麻烦你录 N 条 track 这样去铺排一个好像你喝梳打水它是这样的感觉。 星期一至五 下午 5:00到7:00，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苏动中啊。 12月18日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提名期为11月1日至11月14日。年满21岁已登记选民和紧接提名前3年内通常居港都符合提名资格，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或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我是新时代奋斗者小伦，今次终于可以同我的拍档畅所欲言地分享生活趣事，好兴奋啊！ 逢星期六下午3:00至5:00， 奔神、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我是 Pixel 的 George，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天这首新歌呢很多人支持，也都非常之啱听啊！创作女歌手来自加拿大的 Carly Rae Jepsen 啊。 年嚟咧都系努力去创作啦，希望摆脱啊 Carly Rae Jepsen 嗰一首咧成名作 Call Me Maybe 嘅一个 One Hit Wonder 嘅魔咒啊。本周上升到去第二位 ，Carly Rae Jepsen 嘅新歌《Talking to Yourself》。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一号，骚动音乐提醒你，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同时，我哋六点钟嘅嘉宾将会有希同嘅， 正啊！咁啊，带嚟佢嘅新歌咧，唔该一支梳打水咧，好爽嘅呢首歌。咁啊，转头就会讲一个关于佢近年嘅一个关于工作上嘅体会同经历咧，就令到佢有一首咁爽嘅歌出咗嚟啦。 冇错啦，好啊！咁啊，今日要讲呢样嘢咧，好精彩啊！我哋都咪后，因为都讨论咗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应该系要攞出嚟再热烈讨论。 我想讲咧，开咪，我想讲一样嘢先。 好， 因为我琴日咧收工嘅时候，我同波成讲，我今晚预咗，即系琴晚啦，琴晚应该会瞓唔着啦。 系， 结果我琴晚翻屋企真系瞓唔着， 真系瞓唔到啊！ 我半夜砸醒咗几次。 系。事完，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奔神而家亦都有多一个节目要兼顾啦，呢个150遇上170，大家呢排成日都听到 trailer 啦，咁逢礼拜六嘅三至五有啦。咁里面啊，我都有时都会听到，因为都会播啲宣传声带或者帮手处理幕后嘢呢，都会听到。 好勤力帮我播。 都会听到啊，一班年轻嘅主持啊会叫你做咩啊，奔神叔叔。 係叔叔，真係叔叔。唔係咁我自己自称为叔叔先嘅、我话我系你哋都真系后生仔女嚟嘅，咁有啲同佢哋系会有多多少少啊吓，系真系会有少少嘅 generation gap 嘅，即系会有少少嘅隔膜嘅。咁但系即系要倾偈，你倾多咗嘅时候熟咗啦，就会好啲咯。咁但系你要知道呢个过程其实都唔系一时三刻嘅事嚟噶嘛，即系唔系话我今日见到佢突然间我就可以已经熟落咗啦，即刻就好多偈倾啦，或者我已经可以用佢嗰一套嘅语言去同佢溝通啦，咁樣㗎嘛。 係啦，咁所以就有呢一个嘅叫做溝通上面嘅一个小小嘅，我都唔知點樣形容。 研究 啦，因为佢唔係一 個 探讨啦。 探讨嘢嘢嘢。 探讨啦，係啊。 Good wording。係啦，探讨。咁讲起，咁因为始终以前我哋做后援会嘅时候，亦都係大量地会同一啲年轻嘅 貌美啊。 貌美啦嘅嘉宾，特别係唔系特别啦，净系女士。 你得女嘉宾啫嘛，你几时有做过男嘉宾啫？你讲到好似好平均咁样。 咁所以阿斌就私底下都有嚟问一下，即系问我，喂，咁嗰阵时要同啲即系年纪都差一截啦，有啲真系讲紧可以差十年啦，即系点样样同我哋做访问啊、倾偈啊咁样嗰啲啦，咁样。即系有阵时呢个系一个少少关口嚟嘅。 我讲少少事缘先啦，即系。點解會突然有講起呢、這、一個即係請教起波成呢一樣嘢咧？就 冇講請教，冇講請教。大家研究下研究下。 就話説小弟即係 其實做呢一行，我哋經常要接觸好多唔同人啦，即係可能係一啲嘉賓也好，一啲可能工作上你要接觸嘅人也好咁樣。咁好多時候，我發現自己開始渣咗嘅一樣嘢，就係同人哋溝通或者係變熟絡嘅能力啊。即係我覺得變熟絡嘅能力同埋溝通嘅能力係兩樣嘢嚟嘅。即係你可以同嗰個人喺工作上溝通得好好嘅，或者好清晰嘅，大家即係因為係工，因為大家都係圍住同一件公事而去進行一個討論啊嘛。咁可以所有嘢好順利， 目 標明確。但係你要同一個人變熟咧，係第二回事嚟嘅，我覺得。所以有時候我哋喺工作接觸到嘅人當中，我哋都會有啲可能會多啲偈傾嘅，有啲會冇咁多偈傾嘅咁樣。咁但係盡量即係我哋做即係傳媒行業嘅，咁梗係盡量都了解一下多啲身邊嘅朋友啦咁樣。咁遇上最近遇上一個情況好尷尬，就係發現自己同人哋變熟絡嘅能力已經比以前差咗 啦， 因為原來自己真係跟唔上潮流，有時覺得有時佢未必知道我講緊嗰套語言係咩啦，或者佢 即係最簡單嗰套語言就係有時可能我哋呢一個呢一代嘅一脱嘅，好中意咧，有時間唔中嘅引用一下一啲電影橋段， 係啦 ，meme 圖啦，周星馳嘅電影嘅句對白啦，咁樣。咁大家如果係叫同一個 generation， 可能都係嗰幾年長大咧，大家都係受嗰啲分圖之下咧，你講上句咧就識接下句啊。即係例如你講我上等威風顯現一身苦膽，你已經識接下一句啦。 下句係咩啊？ 你自己睇翻，我唔記得咗。但系突然之間唔記得下一句，但應該我相信好多人都會識得接噶。 O K， 係啦，即係就係呢種所謂嘅叫溝通上面嘅嗰個頻道啊。 係。咁啊，所以有一個尷尬嘅位置，就係開始發現而家同好多人去溝通咧，我講唔到超過五分鐘嘅嘢，我就可能我就會靜咗落嚟啦。 我諗大家係好唔相信嘅，即係每一日聽咗我哋兩個鐘咁樣，即係嚴格嚟講冇啦，但係每日咁樣係咁聽咗我哋講嘅，會覺得好匪夷所思。 因為有一樣嘢好嘛，就係嗱呢個又係啦，因為日日同你對住啊，咁所以唔多唔少有啲嘅話題，我哋會傾開咗，大家會相熟咗。咁你變相要去觸摸對方講識講啲乜嘢，或者對有啲咩事情係有興趣。咁起碼我哋有一個共同興趣就係音樂先啦，係咪先？咁但係有啲人未必你個個下下行出嚟就好似喺度探討音樂咁樣，係唔一定係咁樣嘅 topic 噶嘛？可能有時係講下今日食咗啲咩啊，食咗幾多錢啊，好唔好味啊，喺邊度食啊，同邊個食啊咁樣。 即係同埋嗰次入點啊！即係譬如同一個嘉賓做訪問咁樣，咁喺訪問嘅過程，我哋都係講音樂嘅咁。咁嗰件事咧， 好舒暢嘅， 係好舒暢嘅。但係同時我都會形容呢個係一個工作上面大家知道舉一樣嘢嘅對口咁。咁但係有陣時好得意就同一個嘉賓啊，喺另一個節目，譬如以前即係後援會，另一個節目去同一個嘉賓做訪問，因為嗰邊就即使佢有新歌宣傳都好啦，咁但係可能比較講多啲就唔係純粹圍繞隻歌本身嘅製作啦，可能係背後例如講愛情嘅主題嘅咁由嗰度去發展出去，就會問下佢嘅愛情觀，咁嗰啲嘢咧就會好生活啊，講下啲佢嘅愛情觀啊、生活嘅習慣啊，或者過往拍拖嘅一啲經驗咁啦。咁嗰件事咧，呢啲嘅話題咧就比較生活化啲。咁當完咗个访问之后，或者之后隔咗段时间再见面咧，你攞翻呢一个题目出嚟讲咧，嗰件事就会比较轻松 啲，系啊。 因为如果一攞出嚟讲就讲起音乐嘅嘢，问得嘅，咁但系好自然就 switch 咗去嗰、那个 工作嘅模式， 系啦，即系都会问下最近忙唔忙啊？ 几时出歌啊？ 系啦，即系啲歌今日啲 plan 点？咁嗰啲嘢比较工作嘅咁。 系啦，你一听就知呢啲嘅对话系唔 friend 嘅，系或者唔系咁熟嘅咁样， 或者未有机会入到去好係叫做所謂識朋友嘅嗰個話題啦，咁樣即係嗰樣嘢唔同嘅， 比較面層少少咯。咁然後我就開始同波成探討一樣嘢，咁就係話到底一個人結咗婚係咪會影響到佢同人溝通嘅能力，或者識朋友嘅能力咁樣？ 我覺得係 唔關事嘅，其實係人嘅問題嚟嘅。我覺得 我初頭覺得係生疏咗嘅，咁但係再同我哋其他同事討論。 討論之後就發覺，其實你再生疏極應該都有個底喺度噶嘛，即係你個人嗰個性格嘅底。假設你係好中意 同人哋交朋結友， 係啦，我都好似撩人傾偈嘅咁。咁呢樣嘢就算你好耐冇咁樣做，嗰樣嘢應該唔會變嘅。 嗯嗯。 咁我覺得呢個論述係幾合理嘅。咁所以就覺得，哦，其實原來我哋有陣時平時嗰種嘅點樣講啊，即係多嘢講嗰啲咧，可能真係有一半係工作嘅需要咧。已經 default 咗 ，OK 呢個狀態，好埋支麥入直播室，我哋就哦嚟啦咁樣。咁但係拎走咗支麥，離開咗呢一間房之後，見到一個新認識嘅朋友或者陌生人， 嗯， 你又未必下下就可以撳翻個掣。 係係，因為對方亦都唔係喺個麥前啊嘛。即係如果對方都係同時間喺個麥前，咁佢當然都要有佢嘅嘢去 share 咁樣。 係啊。 咁同埋我發現我 kick 嗰個位咧，我同男仔溝通而家係都大致上冇乜問題嘅、嗯。我同女仔溝通咧，係自己俾咗一個隔膜自己嘅。 係啊，你影相都企過。 係啦、啊，即係正等於我成日波成或者其他工作人員都會問，點解我影相成日企過咗半格嘅咧？即係嗰個半格係好明。顯係好成個人攝到埋去嗰啲嚟嘅，咁呢個係我自己不自覺俾咗自己嘅一個框框啦咁樣。 但係老婆聽到呢啲係開心嘅，即係因為老公自動波地咁樣樣。 係因為唔想有尷尬或者有誤會嘅情況啊嘛。 但其實冇乜嘢。 係啦，咁但係其實原來就係自己諗多咗咯，好多時候就係自己諗多咗，咁就變咗同人哋嘅關係就會多咗一個隔膜，多咗個疏離感喺度。 因為如果你尷尬咧，尷尬嘅就係你咯。 真係講得好啱。 呢一個咩點啱？ 咁咯，咁所以琴日點解會瞓唔著就係因為。就是發生了一些這樣的事情，那我想極我都想不明白，為什麼明明可能十年前的我個人可以很輕鬆自如，不論男男女女我都可以談得開的，即都可以很簡單很快地跟人家做到朋友啊，或者熟絡到啊，但現在好像硬是自己會給了一個界線，哎，都是不要講一些這麼奇怪的東西跟人家，即 打個譬如可能可能唔係好熟嘅情況底下，你已經關心人哋啊，最近感情狀況點啊，或者你最近身體如何啊，有冇食飽啊，有冇唔舒服啊咁嗰啲嘢， 嘘寒問暖 啊，嘘寒問暖係啦，好古怪啊，即係好容易會俾對方有一個誤會嘅一個錯覺，就係嚇 生疏咯， 你做乜嘢啊？你做同你好熟咩？問埋啲咁嘅嘢咁樣，跟住再者就係嚇你有另一半噶咯，咁搞埋啲咁嘅嘢啦咁。 即但我覺得係呢一樣嘢係有得練習嘅。我記得我哋最後嘅結論就係可以有時去即係用多啲呢個社交媒體。雖然呢一兩日可能好多人啲社交媒體俾人 delete 咗或者咩啦， 開始冇咗啦 ，follow 啊減緊， 係啦，或者冇咗一節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係可以一個少少嘅練習。因為我記者會唔會話一都有即係講過咧，就係你喺嗰啲而家好真係容易好多噶啦，即係你唔使真係兜下兜面見到先同一個人去傾偈咧。你喺嗰啲覆下啲 story 啊咁樣成， 我就係平時冇做呢啲嘢咯。 其實冇啊，你真係當。 喺嗰啲社交媒體度，即係原來嗰個交流係咁重要，而我就係好難，即係我不嬲。如果認識我嘅朋友就知道我好難玩社交媒體嘅，因為我係覺得即係出嚟傾偈啦，即係做朋友就出嚟傾偈啦。 因為你係舊底嗰個， 我係證明年紀嘅差距。 好，所以我諗到一句説話送俾你，本身想播首歌， 就係難度沒練習太耐。 係啊，叻啊你！感覺都相當回來、啊。 我昨晚瞓唔著，因為我腦就係我不停咁樣喺度 loop 住呢一句。 但因為我揾唔到，咁唯有送呢一隻俾你聽啦。咁啊，冇噶，你要呢一樣人同人之間，你要學識嗰個 language， 嗰個 language 你要 feel 下嗰條 channel。 情願輕鬆進入彼此世界，情願一起散步。 最求可爱心放任的亲密感，人品太怕装，夸赞得太快。 歌所讲啊，特别爱情里面咧，同其他人啊，都要揾到啱嘅 language 啊。佢哋 Lolita 有呢首《五种爱的物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预料本港听日风势会逐步增强。三号强风信号会喺听日朝早六点之前维持。天文台会考虑喺听日日间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但系实际时间需要视乎本地嘅风力变化。天文台话，按照最新的预测，强烈热带风暴尼格听日会在本港西南大约150公里之内掠过，市民应该保持警觉，听日朝早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新增4418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437宗，多13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197个患者离世。两间安老和四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11个院友和1个员工染疫，44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442间学校呈报752宗个案，涉及632个学生和120个教职员，10间学校共有11班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本港九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281亿，按年微升0.2%，止跌回升。扣除价格变动，九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按年下跌1.5%，跌幅低于八月的3%。政府发言人表示，受惠于电器和其他内用消费品销售明显上升，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九月回复轻微按年增长。展望未来，本地疫情大致稳定，劳工市场情况改善和消费券计划在短期内继续支持消费需求。不过金融状况收紧将会更大程度抵消以上的正面影响，社会各界必须要继续和政府同心合力，令到疫情受控。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19.5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受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现在本港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虽然尼格会逐渐减弱，但是它减弱的速度仍然存在变数。按照最新的预测，尼格会采取更为靠近本港的路径，在听日在本港西南大约150公里以内掠过。预料本港听日风势会逐步增强，三号强风信号会在听日朝早六点之前维持。天文台会考虑在听日日间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但是实际时间需要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市民应该保持警觉，听日朝早出门之前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

新神，琴日咧玩到夜一夜，今日完全冇精神啊！ 我谂你冇精神就同你玩得夜唔夜冇乜关系嘅。 Girl, please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但有你也来说了了，随着给你分担的忧愁，来往一出的缺口。Yeah, I find the times were wrong. 但有你也来说了痛，有时又说不出的哀愁，陪你静候，直到天变着。 有时狂欢过后呢，精神状态比较差，未必是因为你的体力支撑不住，反而是当中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呢？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 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奈地用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笑好费心事。 OK sure I'm happy. You see I'm laughing, I'm fine, thank you. Don't worry about me, I can handle myself. Oh, come on, I'm not lying. 空虚吧，太阳那没和 nobody cares until somebody actually dies. Okay, sure, I'm fine.为何崩溃的必须告知，原来离开比装好爱感意。 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 思，明白了别说病恨浅中意，浓待的暗淡无论下线，随便笑去遮掩思想包袱好奇趣。 听过有两首嘅作品，有 By Jack 嘅《日出的缺口》，仲有佢 Jamie 张天荣 OK Sure。讲到尾有好多嘢，做人都未必可以咁撇脱嘅，尤其喺离开场地嗰一下。 Baby, I still love you so 現實並未得到亦未入睡我待到朝早 You're in my mind 可能你會想 睡你又說半句對不起太想你太愛你最痛記憶拋棄不快已記不起每秒每刻想你你似我的空氣 不走得不得呢 低聲已與我會再聽到嗎呼吸已充滿我對你的牽掛身体渐习惯体温的偏差，切断再见我的方法，弃我离开。 EP 潘宇谦离开的感觉。 不需刻意故作坚强，世界变态非常，不需刻意要去逞强，痛快发泄一场，只想改变四处羔羊，何为正确思想，接受现实异常，不要下沉，不要下沉，日常抽空 身体上嗰种嘅攰咧，唔难嘅，俾自己休息翻一日半日已经 OK 噶啦。但系要脱离嗰一种好热闹嘅气氛底下，之后面对嘅孤独感就唔系咁容易。听过有张曼芝《自救日常》。 谁人站在炼狱等一道光？谁人就于苦海等一个岸？谁人跪下学习你？原来学习爱上痛楚叹息，只重要学悔过。当我继续渴望碰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全部晒在皮肤，要让皮肤继续去剥落，落到心中可叫灵魂亦再生。曾用冷的石头作雪肌躲我，用冷了的是怪过几首诗，还在我的面前独身 续渴望碰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当一些缺陷晒在前山，一些希冀照在前面，看得见飞碟般越盖在雾霾亦会发光，当得见飞碟声音不停发问，能再应声我 Jeremy 李俊杰最新排头作品有呢首《阿波罗》。 将我的心爱黑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心高。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他好过他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座城。 郑欣宜恐惧蚕食生物。 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在下午4:30至5:30，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横澜岛和昂坪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86、68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2、78和76公里。预料吹强风程度北至到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日间风势逐渐增强，晚上转吹偏东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听日稍后骤雨较为频密，天气较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展望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的坏车已经离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出口接近收费广场。另外，较早时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加道里道快线的意外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而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彩虹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过的，而家已经是清了场了，行车线重开，但是龙尾就排到去近凤舞街。而反方向这一段的龙翔道去荃湾车龙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怡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还在间封紧。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是接近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的，龙尾在海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下行宏照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丽港城。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近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系车多，龙尾系去到兆安苑。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那段系交通繁忙。封路方面呢，提一提大家啦，较早时啦喺旺角嘅联运街曾经因为冧树，联运街系全线封闭，但系冧树已经清理好啦，而家联运街全线解封，车辆系可以重新经联运街去旺角东站。提一提大家啦，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噶，揸车嘅朋友啦，请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运输署嘅2022年交通习惯调查会喺9月至12月进行，被抽中嘅市民喺收到邀请信后，可选择网上、电话或上门接受问卷调查。上门的访问员会着制服和带名牌，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积极参与调查，帮助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如有查询请致电3900-1100。 三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的。 以下是老公的真心对话，收工回到家看到新出的电话，所有的疲劳都消失了，多谢太太的礼物，我终于都可以用她的旧款电话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小明上广州，咦？咁快到嘅？呢度边度嚟噶？ 呢度咪广州咯？ 吓、啊，几年前我先嚟过，明明唔系咁噶。 哎呀，而家湾区发展迅速，车又快咗，城市又变靓咗㗎啦。 你又知咁多？ 我有睇湾区传媒睇㗎嘛。逢星期一至五同你 update 湾区大小事，最新消息都尽在掌握啦。 湾区传媒睇。 主持梁学熙、瑞逸文。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波成，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好有趣㗎喎，好鍾意用啲飲品嚟做歌名㗎。 因为佢呢啲飲品当中呢睇唔到人生嘅百态。所以今日我哋决定送呢句俾佢。 希同金共苦。 啊，唔知道佢最近嘅日子过得金唔金呢。 我哋苏动音乐嘉宾有希同嘅， 嗨， 送上呢个 夏火星 卷轴啊，礼物嚟啦， 希同金共苦 啊，今次呢、這个同金共苦 ，yeah， 上次我哋送咗嗰个系 同心合力、啊， 同心合力啦、啊，今次系同金共苦咧，即系同你一齐经历啦，因为即系歌里边讲嗰啲冒险啊，各样嘢嗰啲难关嗰类咧，咁、我觉得可以用今次呢个成语啊。 系啊，都系成语、啊。 虽然系同甘共苦，但我觉得好 sweet 噶，即系你揾到一啲嘅人去同你喺一条路上边一齐走过咧，一齐去分担系 sweet 噶。即系我谂追梦嘅路上亦都系一样啦。 系， 即系会唔会可能系希同？ 喺做歌啊，或者可能追梦嘅路程上面，其实都好早期已经揾到一啲好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其实 keep 住个关系都系好好，真系好似我个卷轴咁样讲啦， 同甘共苦嘅， 系啊， 都一定有嘅。其实真系今次就或者我出过嘅呢几首歌咧，其实个班底都差唔多，我谂每次都可能增添几个成员咁样啦。咁、但系都系主要系同 Tommy 一齐合作啦，咁继续都系有 Tommy、Max 同埋阿 Sam， 今次有三个监制咁啊，同我一齐去做呢一首新嘅歌。咁但系喺呢个班底里面，我谂大家都真系互相好熟，大家即刻一嚟就知道大家要咩咁样咯。 如果系喺即系音乐以外嘅话，即系平时自己一啲叫做心理上嘅建设啊，即系做呢个行业啊，做即系一个乐手各样嘢，即系佢哋三个系咪都一路有一啲嘅意见啊？跟住俾到你，等你知道哦，我自己嘅方向应该要点样行咧咁。 其实真系都得闲同佢哋会倾下偈嘅，同埋咧，其实我同 Max 咧，其中一个监制麦船碧咧， 系 好中意叫佢全名， 叫全名 friend 先叫全名 啊。 唔系，我哋系真系咧，得闲无聊就系平时系会一齐去打排球嘅。 哦， 咁所以我谂真系音乐以外，其实喺生活里面，其实佢哋都好知道平时系平时嘅我系点啦，跟住平时都真系会吹下水，都会究竟之后做歌系点啊，或者有啲咩灵感，其实都系会倾下啊，或者咩都闲聊下。 Max 为例啊，有冇佢同你讲过啲咩？其实你都好记得。 我最记得咧，佢系唯一一个咧，好。我覺得特別照料我人生嘅一位女士啦，咁樣佢係咧好突然間好感性嘅，佢就會好認真咁同我講，佢話：喂，點解你可以對自己咁差嘅？即係佢無啦坐喺梳化隔離，跟住就望住我心諗嚇，突然間進入呢個 topic 嘅咩？我哋唔係食個宵夜啫咩咁樣啦？跟住之後我話都幾好啊，佢話我次次見你咧唔舒服啊，又好辛苦嘅時候都唔捨得搭的士喎，咁樣咯。哇，做音樂係咁噶啦，哇，仲要搭的士咁樣，唔係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唔知啊，可能喺佢哋心目中我係好少會對自己好，或者即係對人哋一定是比起對自己好的，咁所以我想很多呢啲提醒都令我去發掘自我多啲啦，或者點樣對自己好啲，我就更加做到一啲唔同啲嘅作品咯。 咁做乜對自己唔好啊？ 係咯， 唔係咁，我不嬲都係尊各位朋友為大啲，係，但係我因為對我嚟講最大嘅開心係見到人哋開心多過自身有啲咩開心，咁所以。我又冇覺得自己對自己好唔好啊，但係喺呢幾首歌裏面咧，即係我又學識咗點樣放鬆啊，跟住之後即係飲啖酒啊，然之後又開始放下假，我覺得係唔同咗嘅，即係由一開始我嗰個本上嘅嗰個好似揾唔到自己啊，唔知點算啊嘅人生，去到想有啲嘢講下，想用音樂去講一啲內容咁咯。 有冇呢个转变系去到咩时期？觉得咦，我自己要学啊，觉得系一个课题俾自己又好啊，或者佢哋点样令到你觉得我慢慢要好似真系谂下呢一啲啊咁样咧？ 我觉得其实系因为一路我都对音乐作品，我系寄予一个俾自己好大嘅期望，就系我好想写一啲自己真身嘅经历。咁所以我自己出嘅歌一定系同自己经历有关，同埋都真系我好想系抡过一啲人生嘅味道啊，然之后嗰啲甜酸苦辣啊，香苦烈甘啊，跟住先再去俾观众去听，究竟可以过一个点样嘅人生？咁所以我觉得，当我如果要认真写歌，咁我就真系要认真面对自己咯。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好嘅时刻嚟嘅。 咁你而家即系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自己嘅人生嘅甜酸苦辣啊，香苦咩甘啊，你试咗几多只味咧？有啲咩味系未试咧？ 有啲咩味未试啊？哇，呢个问题好鬼正哦。 系啊。 有啲咩味未试啊？有啲咩咸咯，我估。 哇！呢一个真系要追问啦。 佢突然間呢一句就好似阿 Max 突然間問佢一樣， 係啦，你做乜對自己咁差？ 你首先會形容人生嘅鹹，係 有啲咩？點理解咧？你點樣理解人生嘅鹹咧？ 係啲重口味嘅嘢。 唔係即係你哋都飲過嗰啲酒咧，唔係好興咧，最好有型咁喺個杯邊度滲啲鹽。 哦，係係係 有有有， 即係 James Bond 飲嗰啲 friend 啊。 鹹嘅人生啊，我都真係未試過喎。你哋有冇試過鹹嘅人生啊？你哋提供下嗱，我記得本上嘅時候都係波城提供我一啲人生點樣可以曳啲，跟住嗰陣時你話。揸电单车好曳啊，稀痛咁样。 系我咁讲啊，嗰阵时。 系啊，你就话要去学电单车咯，嗰阵时。 哦，我记得系，因为嗰阵时你话觉得自己好闷，我记得你形容过自己。跟住嗰期应该可能我同阿一嗰阵时都有谂过想学电单车。 系。 基师傅就有提议啦，因为阿妈唔俾咧，就叫做曳噶啦咁啊。跟住就不如试下啦，咁样我记得有一个咁嘅 conversation。 你得罪好多外卖员啦，波成揸电单车噶嘛，佢哋都 危险啊，所以系会噶，曳曳咯。 咁你哋有咩咸嘅好 idea？ 唔系啊，因为我一般讲甜酸苦辣咧，好少人生会用咸字形容。 唔系就系冇啊嘛，你哋问咩未试过？ 我就系想知道到底对你嚟讲，你个咸嗱，我对咸嘅理解可能同你唔同噶。 我都想知你嗰个。 我对咸嘅理解咧就咁样嘅，即系因为咧好多时候。你食嘢咸嘅话之后会系点啊？会渴啊嘛， 哦、 即系代表住你对人生嘅一啲渴求、一啲追求咁样。 专业嘅 DJ 啊，真系、 啊。我唔知道你哋嗰个咸系咩意思啦。 我未谂到啊，因为 咁、因为我理解咸就系对人生嘅渴求同追求咯， 哦、 就系咁咯。咁你问我有冇？我反而覺得我前期有，我而家好耐冇鹹過啦，人 係咪結咗婚之後啊？ 可能係啦，即係穩定咗落嚟個人就冇咁鹹咯，即係個人未穩定咧就好鹹咯。同你講，你結婚結得耐，你冇咁鹹噶。 点样可以做到奔神？ 系啊， 好犀利啊！ 你试下结婚你就知噶啦。 结婚曳唔曳啊？结婚曳唔曳？我试下曳下先。 结婚唔曳， 唔曳，因为结婚前曳噶嘛啲人。 喂，波城嘅咸系点啊？波城， 我未谂到。但如果你话渴求嗰样嘢，我问翻你先，我谂紧。你有冇嘢渴求紧啊？个 有冇嘢渴求紧啊？我谂对我嚟讲系以前就会即系想试下曳下啦，或者想试下睇下呢个世界有啲咩玩咁样啦。因为太乖啊嘛，细个。而家嘅渴求啊，我谂系渴求简单啲，渴求平凡啲，渴求可以容易满足啲咯。我觉得人就系犯贱啊，成日都好难先可以满足。我觉得如果简单少少嘢，即系例如痛甘共苦，或者饮啖水都可以觉得甜呢个状态，应该就系。比较追求嘅嘢咯， 咁你之前追求话想试下曳啲，咁有冇真系实质真系揾啲即系 challenge 俾自己试下咁样咧？ 真系曳过啊！我就系去调酒咯，即系去揾调酒师哥哥教我调嗰个嚟 格罗嚟， 咁唔算好曳啫， 呢个唔曳， 呢个唔算曳， 唔曳啊！呢一个咁我要再谂一谂咯。 咁啊，可以再尋找下啦，系嘛？再尋找下嗰啲曳嘢啊， 同埋喊啦， 同埋喊， 系啊，即系渴求嘅嗰样嘢啦。咁但系呢个同甘共苦，一个苦有冇话你觉得自己喺呢段时间可能即系做音乐又好，或者自己即系个人上面有啲苦系真系经历咗嘅？因为每次见你都好开心啦。咁但系有时你知啲唔开心嘅自己代住自己知啦，系啦，有冇一啲咁样嘅 issue 咧？ 我谂嗰个苦啊，我谂真系疫情底下大家都一齐经历紧嘅唔同类型嘅苦啦，即系大家各个行业都。咁我真系喺疫情比较最唔记得第几波啦，好严重嘅时候咧，咁啊冇乜工作啦，然之后又即系又冇乜收入，跟住咧我就谂翻起咧，原来我由细到大咧都好想做咖啡师嘅咁样，我就真系落咗楼下，咁啊求其揾咗间coffee shop， 跟住我都因为我未试过见工啊，跟住。我又未試過翻工喎，咁跟住就膽粗粗，死咧！見工係點嘅咧？我就係咪行去收銀嗰度咧？跟住佢就好兇咁樣問：有咩啊？咁樣啦，跟住之後我就我想問你哋有冇錢 part time 啊？咁樣，因為我真係冇做過呢類型嘅 part time， 全部都係同音樂有關。咁跟住之後佢就填 form 啊，跟住我係咁噶，跟住之後就填完之後咁佢就嚟 interview 噶啦。我心諗嚇咁簡單嘅，唔係又要約時間啊，又要點樣嘅咩？跟住 anyway。咁啊！突然间真系请咗我，咁我就真系去咗嗰间 coffee shop 度做 part time 啦。喺疫情嘅某一段时间，我系觉得好新鲜、好有趣嘅。曳唔曳我唔知道啦，但系好有趣嘅话，我好记得第一日翻工，第一日翻工咧，个经理就同我讲：，喂，希彤有台哦，抹台啊，咁样啦。 嗯。 跟住我心里面系梳打水般嘅奔放，你知唔知道？我哇， 有嘢可以要我做啦，咁样系嘛？ 原来翻工系会俾人点噶。 哇！ 你呢一句啊，好嬲啊！我听到， 我谂好少老板听到啲打工仔咧讲一啲 comment 系会听得咁开心， 同埋咧好惊啊！听完希同讲之后咧，可能好多老板，哇，原来啲员工咁中意我点佢啊！我今晚翻去点下我啲员工先咁样。 我希望经理而家冇听紧啊！我系希同啊， 因为冇体验过嗰种感觉。 系啊，跟住原来有同事系咁样啦，跟住原来即系老细会点你做嘢系咁，跟住原来见到客人啊，或者即系拉花拉得样衰，跟住好紧张咁送出去，唔知个人会有咩反应系。我觉得所有嘢都好新鲜嘅，即系就系第一次翻工咁样咯。 系。咁跟住之後，呢啲叫做叫咩咧？嗰啲蜜月期，即係可能啱啱開始嘅時候，哇，好多好新鮮。咁即係慢慢啲嘢變咗 routine 之後，咁個滿足感係咪都可以維持到咧？嗰時， 我所以我就好努力將嗰個 part time 再 part time 啲咯。 即係轉第二份 part time 啊，攞第二個新鮮感啦。 本身一個禮拜可能翻兩日，之後可能一個禮拜翻兩粒鐘咁樣。 我唔知係咪個即係經理開始冇咁愛我或者太愛我嘅緣故咧，佢就會開始將我調去唔同嘅地方度翻工啦。咁就好新鮮。因为又可以见到唔同嘅海景，同埋唔同嘅客，同唔同嘅经理再点喎。 系 ，我觉得系新鲜嘅，但系喺呢一个体验里面，真系令我其实都真系令我写到呢首歌，或者令我觉得哇，原来人生有啲刺激感系一个咁样嘅一回事。 嗯， 系啊，激荡到啲嘢嘅咁啊。 好正啊！我觉得希同呢一种嘅 style 咧，或者呢个谂法咧，系大家都应该要尝试去代入下，因为咁样翻工原来系开心好多噶。即系对于我呢啲打工打咗成十年嘅人嚟讲，哇！你讲呢啲嘢，阿妹你太细个，你太年轻啦，实在 是你未见识过呢个社会嘅宠， 可能或者可能你嘅经理系太好人，咁但系到嗰、那个part time 呢一个味道，你又已经试过晒之后，你又。相反去諗翻，即係同自己玩音樂咧，會唔會話好似又再玩翻音樂，都係覺得 又有新鮮感， 都係啦，又有新鮮感，或者都係玩音樂正啲嘅咁樣。 我覺得好唔同噶，但係我覺得好慶幸嘅係，我冇覺得音樂係工作。呢、一個都係我諗好多人成日問嘅問題，就喂，你將你嘅嗜好變咗工作，唔會好容易磨蝕咩？即係好多人都咁講噶嘛。但係我覺得。好彩就係我都分到幾時嘅音樂工作係工作，或者幾時真係我真心玩音樂嘅時候，我係一個嗜好或者係一個我 enjoy 嘅嘢。所以到我真係體驗完呢種新鮮感，我覺得就算翻到去音樂入面咧，去玩翻一啲唔同嘅嘢啊，或者同唔同人夾嘢啊，因為我係好唔中意一個人做音樂嘅。咁但係同好多人一齊製作又好，一齊玩一齊 show 都好，我覺得嗰個互動咧係好唔同㗎，即係突然間有一個疤，你甩咗我笑你，跟住你又笑翻我下一個疤，即係嗰件事好現場啊，好 live， 我就覺得哇好正好玩咁咯。 雪月跌进暗光，香橙气味钻进灵魂深处，掀起了冻醉梦。三杯过后，节奏像醉错，但却渐似尝到酸楚。看着人去又回在意。穿着层次升华，盼望时间暂停，闭起双眼喝下，是苦或是甜，怎可看穿？笑脸背后泪却眷恋，像火烫味蕾烧滚我心，继续放任带着悔恨。看着人去又回在意吗？穿着层次升华，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咧，而家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丁九同埋丁九桥嘅桥面。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去到百德新街。由于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隧方向车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落山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就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界限街去翻九龙城回旋处方向就排到去花墟公园，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下行宏照道的支路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去到九龙湾站同埋伟业街近常宜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伤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波盛分神骚动音乐。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今日嘉宾咧继续有希同嘅，咁头先听到即系之前疫情关系亦都有做 part time， 即系翻 coffee shop 啊，各样啦。咁啊亦都系真系 inspire 到，即系呢一首歌里边赋予咗个意义俾佢喺里边。呢一首就系唔该一支苏打水。咁我话翻咧就会首先估下关于呢首歌听完嘅一啲感觉，咁啊再交俾你巧嘅。 好，咁我估先。听完头先希同上一 part 嘅分享咧，我有少少咁样嘅谂法，就系、是、其实希同最初喺写呢首歌作曲嘅时候咧，呢首歌应该系再容纳 懶啲啦，再 chill 啲嘅一個感覺，即係好似啱啱收工，係喺 coffee shop， 可能望到個夕陽六點零鐘，哇，好正嗰種氣氛嗰種氛圍嘅一個咁樣嘅節奏嚟嘅。咁但係可能之後再同監製佢哋傾啦，編曲嘅時候，可能又覺得，咦，唔係喎，個主題既然係講一種即係刺激感啊，一種梳打水嗰種刺激感，好似應該要再爽翻少少。咁所以就當中有一個咁樣嘅改變喺度， 咁我想估咧，系今次編曲揾到阿 Key 啦、Anson 同埋 Y 蕭啦，我覺得今次個編曲非常之豐富，好多嘢聽啦。我想估係會唔會其實喺諗個編曲點樣處理個方向嘅時候，可能有一種係好似出海嘅感覺，可能唔知有冇講過，我估可能係有提過。點解咧？因為嗰個節奏上面有一種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即係可能你一啲冒險啊咁樣。但我覺得特別出海咁好強，係可能聽嗰隻歌似嗰啲風吹埋嚟好舒服，跟住展開一個冒險，即係海賊王啦、即係嗰種 feel， 有嗰種啊。所以你會有嗰個編曲上面有一啲位就係好激盪啲，好似有浪漫嚟，跟住有啲會慢翻少少，有啲偏即係 stable 啲嘅咁。我覺得可能係有。讲过即系出海呢两个字咯，可能喺成个创作过程。 我以为你话出海好曳啊，咁即系所以就有啲好曳嘅谂法喺入边。 做海贼 有教坏希同话出海啦，出海好曳啊。 系啦，咁我哋估嘅两样就交俾你揭晓，有冇真系可能有发生过咁咧？ 我觉得你哋估嘅嘢咧，同最后嘅成品咧，我好开心听到你哋嗰个 feedback 啊，我觉得同个成品最后出嚟系好似嘅。但系咧啱啱好咧，你哋嗰个时序咧都系完全相反。 逐一解答。 分神嗰个时序咧，其实我打从开始嘅时候咧，已经系奔向最快咁样跑嘅。本身首歌咧系再快啲嘅、比而家再快啲。个原因系我唱唔到啫， 同埋要 rap 咁快系咪？因为 难度高啊！呢只去到后面嘅， 同埋我都唔明咧。我即系无啦啦有一晚翻屋企食饭，我妈都话：点解你写啲歌咧咁难唱噶？下下都要咁高音又咁密，都听唔似你乜咁样啦。咁跟住我话乖啦嘛，我话听歌啦，即系分享俾亲朋戚友啦。但系 anyway， 总之本身我写嘅时候，我系好想已经系好刺激，因为真系源于嗰个抹台事件嘛。 系， 我就觉得哇好正咯咁样。咁所以去到之后再倾咧，系慢慢谂点样可以令到呢首歌。唱得到啦，同埋編得喐啦，並且係好聽嘅咁樣。咁所以喺編曲上面都真係花咗好多嘅心機同。其實我一開始咧係揾 Y 蕭同佢一齊傾嘅，咁我就好想有少少好似真係卡通嘅嗰一種海賊王又好，或者係好似好熱血嘅一個小女子，然之後奔放於喺呢個梳打水入面嘅感覺。咁我好想有一種好似少少日系啊。有好快嘅感覺，咁所以我寫嘅時候已經係一個類似嘅咁樣，咁咁啱 Y 蕭就真係揾埋佢兩位嘅好朋友 Anson 同埋 Key， 就一齊去度嗰啲 string 啊，一齊去度所有嗰啲樂器，咁就促成咗呢一首歌咯。所以其實係慢慢將嗰個曲風調翻慢嘅，調翻轉。 咁所以寫你個曲嘅嗰陣時，係咪都真係喺嗰期真係翻緊 part time 嗰陣時，攞住嗰個感覺，然之後就去。睇下 feel 到啲咩去寫啦，咁 係啊，真係我如果冇記錯嘅話，係今年嘅我諗三四月嘅時候啊，真係最瘋狂嘅時候寫嘅，咁所以係真係超快嘅一開始。 咁但係因為後屘要將個難度嗰樣嘢降低，係咪即係話可以理解你寫嘅時候有時就係唔會諗咁多好實際嘅因素先按住感覺可能創作咗旋律開始。 真係完全係就係、是、我因為係好感覺行事嘅人嚟嘅，咁係真係我嗰下覺得哇好刺激，咁我就會寫幾快咯。我嗰下心情係點，跟住之後我就會寫成點。所以我本身個 demo 嘅時候咧，我已經揼好咗成個鼓咧係超級快，佢懷念又唔係自己打到咁。 系唔紧要，中意成班一齐玩 啊，系啊， 成班一齐玩，睇点打咁 啊！唔人道，所以呢首歌玩 live 咧，系完全考验嗰个鼓手同考验所有嘅乐手。所以我谂嗰种跟感觉写系我写歌嘅最大嘅第一个方向咯。 咁因为话揾 Y 烧之后，佢就揾埋两位好朋友 Anson 啊 Key 去做编曲啦。咁喺编曲上面有冇得都分享下，即系嗰个谂法啊，用嘅乐器，因为其实唔同嘅段。落會聽到 lead 嘅，可能前面會有個 string 係，但係嗰個 string 因為有時你會聽 string 就好好淒涼好慘嘅，但係呢個 string 咧就好開心好奔。 缤纷啦，跟住后屘可能会有啲电吉他做 lead 啊，各样嘢有冇得都可以同我哋轻轻 share 即系个编曲嘅谂法啊？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其实咧最开初嘅时候咧，我就系好想嗰种唔知好日系 band 仔，然之后因为我见嗰啲日系嘢咧都好中意用呢啲 string， 但系系用得佢好快同埋好刺耳咁样啦嘛。 好刺耳，啊你呢个形容好特别啦， 系啦，即系会好好出，跟住可以系咁同你挥手咁样，就好似你饮梳打水，佢系咁锯你嗰嗰下嘅感觉啦。咁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设计嘅时候，我已经同威斯讲，我好想要超级多支吉他嘅，即系麻烦你录 N 条 track 咁样啦。跟住超级多支吉他同超级多 string 去铺排一个真系梳打嗰种气泡，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嘅感觉。咁所以就去模拟嗰一个效果咯。跟住其实当中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到咧，其实中间有个好细声咧，其实我谂我录得最多 take 咧就系嗰个嘢啦。 嗰啲唔知 就系啦，就系嗰下饮水咕噜吞，跟住嗰下啦。 系， 因为我咧自己咧系由细到大咧都系唔识嘅，我唔知道你即系饮汽水。 有啲 friend 都系咁噶。 系啊，即系我唔知道可能太有仪态咧，由细到大都。 唔系你个机能问题就可能。 咁咪好辛苦咯，成条气会顶住喺个喉咙嗰度。 成日都冇脚咯。 系咯系咯系咯。 但系即系佢预备到嘴唇边咧，跟住就唔小心就会吞翻落去噶啦，就好似你哋偷偷地唔想翻工嘅时候打喊路咧会吞口水嗰个状态。咁跟住，所以就唔到，跟住我又觉得好假，所以咧，其实成首歌录得最多次咧，就系中间间奏嗰个啦。 系， 咁你后屘点样去掌握到呢个嘅要诀咧？你一到未噶？其实， 我其实咧真系为咗呢首歌咧，我谂我起码饮咗超过十 lit 嘅苏打水。 哇！ 我谂呢段时期真系饮咗好多，但系好彩就系我本身系好中意饮苏打水嘅，即系同埋得闲无事，可能一班 friend。如果即系坐埋一齐咧，大家都饮汽水啊、啤酒嘅时候咧，我就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但系都系唔饿嘅。 嗯， 咁所以到最后系真系我谂个人冇咁纠结啊，或者即系个人轻松啲啊、放松啲啊，跟住我就会饿得。 同埋觉得 问呢条问题，我唔知点答。 佢觉得再饮落去唔系办法啦，咁样 饮系 做歌好贵啊，去咗边度啊？嗰个系梳打水嗰条数， 啲气全部喺晒个肺度出唔翻嚟嗰下咁样。 咁因为但系苏打水即系有嗰、那个你自己弱嗰一下嗰段咧，那个纯音乐咧个位置咧都比长少少佢嘅。 系嗰、那个设计其实系真系一开始其实系未系好饮到嘅，即系开始系有大约呢个好似可以刺激啲嘅概念，跟住去到 music break 系真系先慢慢饮下，跟住真系 feel 到哇爽啊，跟住之后先至继续嗰首歌落去嘅。咁、所以我觉得都几应景啦，喺呢个中间饮一啖，系啊，但系我录嘅时候其实系饮水嘅， 因为我顶住， 我费事系真系唱唔到落去， 即系呢个追学火啊，几多次咁啊？ 有冇试过为咗追求呢个真实感，到底自己饮呢个苏打水嘅时候唱歌会系点样样嘅唔同嘅咧？比平时 仲要 effect 落去咁？ 我真系试过咧，因为其实呢首歌都录咗唔止一次嘅，系啊，应该好似冇记错录咗两次，咁我就真系实验下啦。第一次咧，我就试下饮苏打水唱，系咪真系好 feel 啲？即系例如李格罗尼系咪饮住酒唱会啱 feel 啲咁样？ 系， 咁点知原来系 冇关系嘅。 是会唔舒服嘅，即系到好似啲高音都唱唔上去咁样嘅，即系唱唱下突然间嗰个状态，所以第二次咧我就真系饮水啦咁。但系我觉得嗰个快感或者嗰个一口气灌晒落去嗰个感觉系我好想喺录音嘅时候记得嘅。 系咁一路讲紧围绕呢一首歌，因为歌名都讲咗苏打水呢三个字、其实系喺创作去到一个咩阶段嘅时候，你就浮现到或者谂到倾到呢一个苏打水嘅 concept 做主轴啦。 其实系某一晚我自己等巴士嘅时候，再听一次我自己嘅 demo 咧，咁我就觉得我其实一路好想咧同咖啡店位同咖啡拉上啲关系嘅，但我又觉得佢嗰种爽快，好似咖啡系总系有种郁闷啊，总系有种翻工啊提神啊嘅感觉，我就唔系好想用咖啡，咁我就不如换个第二个饮品咧，换成苏打又点睇？咁跟住之后我又真系去揾咗词人若云啦，咁跟住之后佢都话觉得咦好得意，因为我都系识咗佢好耐噶，但系第一次同佢有咁样歌曲上嘅合作，佢系一个 寫詞好細膩，或者佢識好多好好文采啦，我會形容。但係佢會選擇用一種最天真嘅姿態去過活佢嘅人生嘅一個。幼稚園老師諗緊一個乜嘢一個詞人，咁所以我覺得佢嗰種天真係我好想加到喺呢一首歌，但我又想佢有少少人生嘅嗰種意義，咁所以就同佢合作今次呢一首歌咯。 係點樣將梳打水嘅嗰個體感啦，飲落去嘅感受，將佢俾一個意義，佢放喺我人生裏面，究竟我點樣體會呢種感覺呢？ 放喺人生入面咧，我覺得對我嚟講，梳打水係一種，就係你得閒可以飲下，或者係好唔開心嘅時候又可以飲下，都會有一種好暫身同好唔同嘅，好似會煥然一新嘅感覺。對我嚟講係一種新嘅 energy 啦，即係以前咧好開初嘅時候，或者我之前嘅歌可能係會好追求為人哋，我會想點樣做，或者為自己，我要活出自己，我要活出本相。咁但係去到呢一首歌，我好想講嘅嗰樣嘢係唔需要為啲咩，原來唔需要為啲咩去飲一個蘇打鋸一鋸咧，係會有一啲新嘅佢自己發出嚟嘅衝擊。咁所以我覺得嗰啲火花會係一啲新嘅嘗試，一啲新嘅 insight 咁樣咯。 其實我幾慶幸佢最後係揀咗梳打水而唔係揀呢個咖啡去做主軸嘅，因為如果佢揀咗咖啡做呢個主題嘅時候咧，佢又真係走去飲杯咖啡先唱咧，我深信佢喉嚨係會乾到爆炸，會唱唔到啊， 超苦。 係啊，咁但係即係去到真係埋班啊，即係所有人都已經做好曬所有嘢。咁我諗其實因為，我覺得咧，用一個飲品去做一首歌嘅題材咧，最容易打交嘅位置，尤其咁多個編曲啦，最容易打交嘅位置係在於其實大家對嗰個飲品嘅理解都會唔同啊。你去同佢哋傾嘅時候，會唔會大家都係其實係最初個諗法會多多少少有啲嘅出入，然後大家再去慢慢調到去好啦，我哋咁樣去有一個和議喺度啦。 呢一方面咧，我其實咧同另一個監製阿 Sam 寧浩基先生，佢咧係傾咗好耐噶。佢一開始咧就係覺得，頭先賓臣都講咗個位，就係本身一定係好超噶啦，你嗰個 demo 嗰個感覺。咁咧就係咧呢一個係我同阿 Sam 傾嘅時候咧，佢都以為我係想要一首好超嘅歌。佢話：希彤，你係咪想做一首 Bossanova 嘅歌啊？ 哇，爭好遠喎， 周宇呢個。 跟住我就同佢調整咗呢個梳打水唔系咁啊，梳打水唔系 Bossanova 噶，咁我就同佢倾咗好耐，咁佢都会唔明我某啲嘅性格上嘅stubborn 啦，即系我有啲位好固执，就系、是、我就好想锯。其实咧饮梳打水咧，我就系最想要嗰啲炸到喉咙咧，完全可能即刻讲唔到嘢嗰啲状态，就最享受啦咁样。咁但系佢就问我，点解你嘅人生需要好似嗰啲每一日赶翻工啊、逼地铁啊嘅，即系你做咩要将首歌唱到咁样？佢话我唱完之后咧，就系俾佢呢一个画面，哇吓咁大镬啊！我都唔想令人听完呢首歌之后系唔舒服嘅。系会觉得谂起每一日翻工嘅画面嘅， 搭逼车啊， 即系嗰 种 急速会谂起嗰啲。 系啊，即系特别喺香港啦，即系呢一个节奏又会好令人系谂起嗰一个模式。咁所以同佢倾嘅时候，我就话我好想嗰一个系一个舒服嘅刺激，一个小小嘅，好似喺你心入面嘅呼喊，原来系有啲新鲜嘅嘢可以试下，原来都几正。咁所以慢慢去调整，点样可以唱一首快歌得嚟，但系又唱得轻松啲，但系佢又真系好高音。咁所以我真系同 Max 同埋 Sam 咧系处理呢首歌嘅高音系处理咗好耐，处理到我真系非常崩溃。有一晚就直接喺 studio， 唔知点算啊！然之后手揸住杯梳打水，点唱啊？ 跟住佢哋就话啦：你自己写咁啊！ 但系其实又真系难嘅，尤其去到 chorus 咧，佢基本上每个尾音都会调高少少，但系你又要爽快得嚟，要调高少少，其实唔容易噶嘛都。 系啊，我觉得系好考技术，同埋真系嗰种，我谂系人生嘅历练，即系点样可以过得到想刺激，但系又唔扯，但系又锯咧，那个啱啱恰到好处咧，我觉得系 超難唱的，咁所以我諗每一次去唱或者我每一次再唱呢首歌咧，都真係一個新的體驗，好像飲緊唔同牌子的梳打水咁樣。 咁所以同阿 Sam 啊，譬如 Max 去揾自己嗰把聲，用嗰個通啊個語氣唱啦。咁仲有譬如 Tommy 都係做監製，咁佢喺呢首歌佢嗰個角色啊，佢會負責嘅又係啲咩部分嘅 ？Tommy 今次咧，佢係幫我處理咗咧好多細節上嘅嘢，即係例如究竟最後編曲，咦揀呢個聲好唔好咧？或者邊一啲吉他聲會似，因為佢本身彈吉他嘛，主要係咁，所以佢對於用聲上咧佢嘅嗰個梳打嘅概念咧，就係變成大家而家聽嘅呢一個感覺。咁佢處理咗，幫我處理咗好多樂器上嘅嗰個音色啊。我諗咧，唔單止係唱法啦，或者揀嗰啲樂器點樣日唔日系啊，或者係會唔會又太日系唔香港咧嘅呢啲處理，佢幫我真係搞咗好多樣嘢。咁所以今次同佢合作上係佢比較 mainly 係 focus 樂器嘅， 係音樂上面嗰啲咁。咁跟住呢一首歌亦都有一個好 relax 好舒服嘅一個visual 嘅一個 video 啦。咁嗰一個呢、這個諗法，用呢種方式呈現，係咪都又係一齊大家傾啊？嗰呢首歌應該點樣呈現係最有嗰種刺激得嚟又超超地嘅感覺？ 呢一首歌咧，今次我都好 surprise 我自己會選擇咗畫呢一個方法去做呢個 video， 就係我又覺得咧，我又唔想再喺度影住自己喺度扭嗰度扭呢度扭扭呢度扭嗰度啦， 影個抹台嘛，影個抹台， 或者可能飲十支嘅梳打水咁樣咯。 咁我覺得呢件事好似又唔好睇喎咁樣啦，咁所以我又好想畫嗰個感覺係可以展現到。慢慢去揭露一啲嘢，咁所以特別今次邀請咗一個朋友 Crystal 啦，去畫今次呢一個 video， 就真係由一開初，我又好想有少少香港嘅感覺啦。咁所以個設計係喺一個士多入面發生嘅，因為士多就好香港啦。咁就真係，如果係預備去開一支梳打水，去到飲咗一支梳打水，去到咧其實畫嗰幅圖咧，最後揭露咗下面咧有一個坐住鯨魚嘅細路女咁樣，嗰、那個咧就真係活咗喺梳打水入面，係啦嘅嗰個奔放嘅狀態，所以有少少似咧，真係伏喺台嗰個女仔咧，係好似發咗一個夢，或者可能飲咗梳打水，佢就進入咗另一個境界，就變咗下面嗰個女啦。 因為嗰個風扇嗰個感覺咧，好夏天咧，有時即係唞暑瞓個晏覺嘅時候，就進入咗嗰個發夢嘅狀態，有咁樣。所以呢個嘅 video 即係頭先講係 Crystal 去畫，嗰個都係啊，即係幾好睇，大家都可以留意呢一首歌嘅呢一個嘅 video 啦。咁啊，出咗呢首歌之後，有冇都而家同步其實都有諗緊哦，跟住嘅作品會係點啊？會唔會又係一啲嘅飲品係你嚟隔落嚟咧？梳打水啦，即係雖然將做另一首啦，咁會唔會都有一個咁嘅方向？可以做一個系列，好似一個 concept EP 咧， 鹹檸七咯，你 中意鹹啊嘛， 鹹檸七啱啊， 係啊，或者檸樂咯，好大杯嗰啲啦。 大家想飲咩？我下次再拎上嚟， 攞啲最貴嘅出嚟。 鹹真的可以值得回去摺高枕頭想一想我覺得。但是對於之後的作品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做一件事，我真的有個想法，如果我真的有機會可以開一個小小的音樂會，我會很想，即我想像那個畫面，就是很想大家來看呢，是可以好像飲宴這樣的，就是上一道菜或者上一杯嘢飲，那就唱一首歌，即例如即你遇到梳打水，那我就唱梳打水，你隔下來就是你隔下來啦。所以我都有想过，咦，会不会可以去试下食物的路线呢？咁样 系乳猪咯，乳猪全体通常啲饮宴都 乳猪，你觉得是咩曲风呢？波成 乳猪咪就是中式咯。通常你谂下人哋上乳猪厅嗰啲系咩？ 吹啲啲打， 系啊，依啲啲弹琴，依啲地唱嗰啲咧， 即系只眼要着红灯嘅， 系啊，系啊 ，arrangement 加啲中式嘢，但又 modern 啲咁样融合落去，哇， 有啲谂法，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希同之后去玩嗰样嘢，同埋亦都希望啊，你啱啱谂个谂法可以好快实现得到咧。咁啊，今日多谢同我哋 share 呢首新嘅拍档歌，唔该一支梳打水嘅，多谢你， 多谢你哋。 上我街后便宜很虚空，有用却空洞。 平凡和太寡，我能随时打入气泡中。 结束今日节目有希同的《唔该一支梳打水》。